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3天老房换新年，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宴，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咱们这条片花越成长越爱家， 是 越听就越有味道，我特别喜欢这条片花。 是的，而且就比如说在天越冷的时候，或者说天遇到特热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哇，好温暖。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必须得赞一个，这高质量片花我就应该有一个评奖。 当然是、而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光我们在包装上让大家觉得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很温馨很温暖，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说一些大家真的对于装修啊，对于啊装饰啊，对于这个家呀有所帮助的，真正涉及到痛点的一些问题。 没错，这说的一点错是没有。 对，当然了。当然，如果要是大家每天在周一到周五啊这几天的时间，一定要记住要锁定在下午的14点一直到15点，这个时间都是由我们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当然在节目的最开始呢，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来了啊，10秒入戏。有朋友问啊，有没有办法快速改善居住环境，把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 有啊，听说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改造才8800，3天就能老房变新家，让您无需再为老房装修困扰。记下电话0108553056，0108553056，现在预约上门量房，免费出效果图。 哎，那冬天装修多麻烦啊，有没有办法比如说不搬家又新年的时候就能住新家呀？ 有啊，听说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使用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施工就像拼图作业，可以边装边住，冬天也能装新家。再记一下电话0108553056，0108553056，12月30日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新品发布会，让您感受又快又好又省的装修体验，超多特惠等着您，2019装修要省钱。 当然了，这个好消息虽然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大家觉得哎，好像还有一些疑问，不过没关系，因为刚才浩洋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些 就是打电话咨询的方式，您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 是， 或者您说，哎，打完电话以后觉得还有点兴趣，嘿，您也可以登门到他们的现场去看看， 是这样的， 实打实的看看人的食材，然后再跟他们的设计师去沟通去聊聊，就可以完成接下来的新年愿望了。 是啊，跟这个设计师聊是非常能够增长您在装修方面的一些经验以及见识的， 是， 所以这方面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太多经验啊，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坑啊或者误区，所以就应该找设计师跟他好好聊。 是， 哎， 今天呢我们又请来了一位新朋友，当然对于我来说是新朋友，可能对于浩洋跟小胖他们来说，哎，可能是老朋友了， 熟。 哎，好，在此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嗯，一心室内设计工作室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一心女士，欢迎。 大家好。 嗯，因为在我认识的众多的那个设计师朋友当中，以男士为主，但是自打今年上了我们住在876这个节目以后，哎，发现上我们节目的优秀的女设计师也非常的多。 确实。 哎，你觉得男设计师跟女设计师，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我只是说在工作方面啊。 工作方面啊，男设计师可能在结构方面，会结构包括一些设备方面他们会关注的更多一些，那么女设计师的话呢，会在配饰以及室内的就是一些储物规划生活方面，会更擅长一些。 那是不是就可以很浅显的理解为，比如说女设计师可能对一些家装的更细节的东西可能想得更细致一点？ 女设计师我觉得是可能更适合去帮客户去规划整体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路线，一个方向吧。 来再多问一个。 嗯， 因为我认识的好多设计师男性为主嘛。然后我问他们，哎，我说你们最喜欢的什么？拆。哎，一看嚯，这结构真差，拆。就哪怕拆成一个大平层太好了，我准备重新再弄这个结构。哎，女设计师也会喜欢这样吗？ 我比较喜欢这样。 啊， 好，特别好， 不破不立。 不是，就因为他可能觉得，哎，这个结构可能太不舒服了，就是无论怎么改造的话，可能还是应该从原点开始更好一些，是吧？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拆去拆。而是说我们先去梳理这个人口结构以及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未来可能会增添的人口以及各方面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去把这个房子不要受它的现有的结构去框住，还是说希望站在一个就是一个大平面的一个白纸的一个感觉去梳理结构，然后给他一个最适合的，然后再看这个我们最适合这个状况怎么样去跟现有这个结构契合起来，再去做拆改的这个手术。 好。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一心一块儿更多聊的都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可能在哪些方面会花一些所谓的冤枉钱。 哎， 我只是说所谓的冤枉钱， 是是是， 因为这些地方也许就会像浩洋说那样，哦，这就是坑。如果你要是一个外行的话，完全不懂的话，有可能这些坑就让你一点一点的陷进去，然后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哎，上浮了5%，或者再多拿出来更多的钱，真的会这样吗？ 这个要看怎么说。 要看怎么。 有的时候你们认为是坑，但是也许目前你觉得是坑，那可能未来几年你会觉得哇，我还好我没有在这方面去省钱。 明白明白。 啊，也有道理。 哎，咱们比如啊，那个你觉得水电这方面会花冤枉钱吗？ 会，就看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如果说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东西它是没有必要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去这个从一个结构去梳理哪些地方是有必要去要用到的。比方说我们曾经有过这个为了去用这个吸尘器在很多走廊的地方加很多插座，因为吸尘器的线不够长。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那个 大家用的那个机器人，扫地机器人， 或者是现在也卖很贵那种手持的那种， 对对，没错， 充电手持的也 可以，没错，是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冤枉钱其实是相对的，我觉得。 明白。其实我所谓说的这个冤枉钱 啊， 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并不是说好了，那个因为您是甲方嘛，您说在哪安什么就 OK。我只是给您一个统筹和更好的建议，但是可能在开始装的时候你突然说了，哎，不行，这儿少俩插座给我加上，那儿也少仨给我加上，当然这个就不算冤枉钱了，因为是您说的嘛，对吧，但是我就是说怕那个冤枉钱，就是类似于本身咱们都已经说好了，然后比如说你说，哎，好了，咱们现在排这个线啊，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您加150米吧，排这个线，然后你就开始在家里弄蜘蛛网，弄完了以后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排完了，您这线不止150，可能得排到300，那这个钱就嗨了，我只担心这样的坑。 这样的话就是要刚开始就要和这个您签合同这个公司去把这个事情就说明白了。其实我们现在更推崇的是那个开始签合同的时候就把后期预估的全部都估到位，那只要说不是甲方去增加的项目，或者说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必须要这样去施工的一些工序造成的这个费用的增加，那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去增项的。 好，特别好。哎，那油漆工会有坑吗？ 油漆工， 对呀， 就刷漆的工人啊。 对呀， 也说不上是坑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墙面的平整度跟咱们交付，就是交给我们这个房子开发商他建这个房子的这个质量和水平，决定了你，比方说这面墙，我们用眼睛去看它是平的，但是假如说客户有特殊的要求，他会希望说这面墙我要放大衣柜，我必须要用仪器去测量它是完全平整的。 对， 而不是用眼睛去测量。 也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无论是你定制衣柜啊，还是你买的成品衣柜，可能在家里一安的时候，因为它得靠墙嘛， 是 发现，哎，这中间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缝 啊， 对，这就很有可能是墙不直。 对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有的客户就会说，哎，没关系，反正在大衣柜背后我无所谓。但有的客户他会觉得说，不行，我必须要上面和就是柜顶和柜底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说也许设计师最开始帮您预估的是，那我们觉得眼睛看起来差不多就好，但是客户的要求是那样的，那他墙面这个找平这方面就会增加费用。 明白。但是这个费用也是必须要拿出来的嘛。因为不光是这个，就是新房子真有那样的，就是我一个朋友去收房 毛坯， 对，毛坯房，然后当然咱们就不说开发商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真是气死我了，那个我让设计师去，然后后来设计师一边给我量房子一边摇头，后来说为什么呀，说因为我们家就是比如说好，卧室比如说几乘几啊，那比如说15平，但是呢发现有的墙跟墙之间它不是垂直90度的， 没错， 哇，他说这你说这买桌子呀买柜子这都是个问题 啊。 你想比如说你在未来要铺木地板的时候，你说你怎么让它去横平竖直，有的地儿多有的地儿小，相当于它那个屋子可能不是一个规则的长方形了，它反而变成一个梯形，或者是有点歪的菱形，你说这可怎么 平行四边形 啊？对呀，类似这样的，然后这就很麻烦了，这都需要重新找。 对， 这也怎么整？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是本人楼体的问题，就它应该是施工的问题吗？ 施工的时候造成的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一个楼房它是高层的话，很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你看。 哎呦，那怎么办？怎么找平？抹腻的，抹厚一点，还是什么？ 也许吧。 根据它的这个差距，差的厘米数，比方说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腻子来解决。如果说这个尺寸大的话，那就得用石膏板，甚至于用一些奥松板去找平。 哎呦，我的天！ 没关系，找到一心特别好，这栋这个墙拆。 变成开间。来，还有一些什么地方有可能会容易花一些冤枉钱，能不能在此也跟我们的听众一并提醒一下？ 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做的是设计工作室，那我们其实从最开始跟客户交流的时候，就会去帮客户去规划，那么他整体的一个总的预算，那我们是在装修上花多少钱，在配饰上花多少钱，在结构方面花多少钱，就会帮他去整体的去规划。所以说其实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个房子，比方说他是住几年，那么他住五年和他就打算住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费用的规划也会不一样。就对我这边来说，我觉得我不会去帮客户去规划他哪些，就是让他花了冤枉钱，而是说避免他。 哦，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可能就会，经验方面也会更多一些。 明白明白。那你建议在卫生间当中安个澡盆吗？ 就是浴缸是吗？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曾经有过客户喜欢那个冲浪的那个，十几万买了一个 带按摩的那个。 对，然后那个他们家装修完都一年了吧，过节邀请我去家里做客，然后带着我挨屋都转了一遍看看，然后我说哎，这浴缸用的怎么样？就用过一次，以后都由我妈来泡床单泡那个窗帘。 不止那个 泡床单泡窗帘，省着手搓了是吧？一冲浪啊，还挺好，但跟洗衣机开放式洗衣机，我觉得 不止那个，就是我认识的好多朋友，比如说，给小狗洗澡，在澡盆当中洗，哎，这样的话它怎么和拢水也 OK 嘛？ 还得再配一小马扎、 还有那种我有朋友爱钓鱼的， 钓鱼离谱了吧？ 先放那里头， 这离谱了吧？ 真有， 真有， 真有，不开玩笑。所以我老建议就是，如果有真的特别喜欢泡澡的朋友，哎，可以琢磨买一个。当然这个前提条件是您家的浴室相对够那个尺寸，您可以买一个。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前期跟客户聊的时候的一个规划。 是 啊，就是我们会去帮他去规划他的，比方说他会冲动的想要一个澡盆，那就会前期说啊，行，先答应他，然后慢慢聊的过程当中，大家熟了之后，我会更清楚知道他的生活习惯，这样慢慢去说服他，他就能够去接受了。 好，那因为这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可能开始问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在广告之后来问听众朋友的问题。哎，一分钟的时间我还想问，就比如说在厨房当中，因为厨房的台面嘛，台面现在的种类是很多的，你建议最好使什么台面比较好呢？ 石英石可能会比较那个大家用的多一些，它也比较那个结实耐用一些。 哎，人造石呢？ 人造石就是它容易渗那个脏东西进去。如果是石英石的话，它的就是那个结实程度，各方面就是它的表现吧，综合表现吧。 明白，明白， 更好一些。 那好，那金属材质的呢？台面？ 金属材质的在可能私宅当中用的会比较少，用在一些相对公共空间的会多一些。 明白了。好。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23，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收听《住在八七六》，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3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有朋友就问啊，有没有办法能用3天的时间快速改善这个居住的环境，把整个家啊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一号新家现在就推出了一个叫做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而且您不需要搬家，豪装品质，3天呢就能让您这个老房变成新家。

或者说风格，对吧？那我们做装修成简约风格和我们装修成很复杂的这个古典的这种风格，也会影响造价。那么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是你选了装修公司你就已经定了。 嗯嗯，对，我就觉得量力而行， 是 或者适可而止，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嗯， 就是我是从工人的角度来说，因为比如说我是一个有手艺的人，我是靠手艺吃饭的，吃饭的。但是呢，你比如说现在天特别热，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在加班加点的给你做吊顶也好啊，刷漆也好，你作为业主，你来看，然后说，给我们买了一点冰棍儿。我觉得很开心， 我会给你买西瓜。 对啊，买个西瓜。我觉得这些都 OK 啊，对吧？ 对， 而并不是说你在这儿就是一个监工。那儿再怎么样，那儿 是 就会让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没错， 也仅此而已。也并不是说您私下里再给工人递小费呀，递什么，其实意义我觉得也不大。也不大。 可能我觉得他这里边说的，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毛坯房，这个人工费就像您刚说的，他在一开始他的这个表格里边或者什么里边都会体现， 对。 但如果说是一二手房，他可能会不会牵扯到一些比如说拆除啊，或者说把地重新给你铲了呀，然后墙重新给你铲了，这些费用， 这种情况下的建议就是一次把所有拆除的东西去现场，带着工长，带着那个就是说咱们的业主带着工长和设计师一起去看现场，然后让他去估， 就 是、 算个总 价， 就别那个在一平米多少一平米多少 算，那个就别一点点算了。 对， 因为拆的话呢，只要说有一个正规的一个公司有人在管，不要野蛮施工，不要把承重墙破坏或者怎样的，那么就把它都拆掉就好了嘛。对吧？ 我再多问一句，那您刚说这个不按平米数算，那按什么算？比如说人工长说，你这房子70平，我连墙连顶连地面都给你拆了，8000。 就是可以这样，就是事实上我建议的一口价呢，其实是在帮业主省钱的意思。就比方说我们如果是按公司的报价来一点一点算的话，算出来假如说算出个10000多，那可能说我们那就打个折或者怎样，就一起打包，就这些全拆了就好了，那可能就是像您说的8000。 关键这个价格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衡量，因为他报多少，我只能是他报多少、 就 是多少， 可以让设计师 再找个第三方 算一下这个价格，按照报价算一下是多少钱，然后再去帮业主省一些钱。 明白。 因为拆的话他不需要那么多的技术含量， 对，只不过在拆的时候你别把你要保留的东西都拆了。 没错， 你懂我意思吧？就比如说像刚才设计师说，比如承重墙，对吧？你不能拆了，这样的话整个的楼体会有危险。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像厨房还有卫生间，它里头会有一些管线，你在拆的时候不能说野蛮施工，我在拆的时候把原来那些管线都破坏了，那也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像厨房，因为有天然气啊等等这些，所以一定得找靠谱的。然后打折的这个呢，可以让设计师去跟他们沟通。反正你觉得，你自己肯定能从很多地方都能搜到，对吧？ 自己也可以找一个人 大概的价格是多少，你只要比市场价便宜，我觉得就 OK 啊。 明白了， 行吧。 再有一个就是拆的话，分那个就是全部拆掉和保护性的拆除。比方说我们拆局部，假如说我地板我想保留，我就把墙面的什么这些造型啊或者腻子什么铲了什么的，那你保护性拆除，保护的这个费用也会不低。 就是所谓保护，就是它肯定在你的这个，比如说地，它肯定在地上得放上，比如说泡沫啊或者什么，就怕有损伤嘛。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不容易了啊。来，一心，这位听众是读书人，他问，请教一下，设计装修公司或者是团队应该怎么选呢？能不能有个建议？ 我觉得肯定还是选有品牌的。然后就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 或者那样的呢？比如说浩洋没有公司，但是他学这个的，也私下里干了几年了，然后你说那我就找浩洋吧，虽然没公司，好啊， 那这样好聊啊。 我不建议这样选，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你跟他比较熟啊，大家是朋友。那么其实朋友之间的话呢，我们只看到了好的这一面，就是他有些事情他是会有双刃剑的。那么一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朋友都没得做，然后您自己的本身的利益又得不到保障，所以不建议这样。 不建议找熟人是吧？ 不是不建议找熟人、是不建议找这种没有这个，就是说 没有公司的熟人， 草台班的。 哎，对， 因为你是流动作业的， 是 对吧？ 如果说他是有公司的，有这个施工资质啊，有这个对这个业主来说是一种保护啊，因为比方说哎呀，你就别找那个公司啦，你就省点钱或者怎样的、那个我们只是看到现在说省钱了。一旦说假如说一些水电发生什么隐患的时候，你这个东西说不清楚。 明白 啊，对业主来讲损失那就是比你装修的钱可能 因为是没有保障的嘛。 对， 就像有一句俗语，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呗。 嗯， 对，因为你公司在那儿的嘛，对吧？ 是。 来继续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我们问想想这个问题吧。他说请问设计师，想要贴瓷砖，但是有人建议呢可以自己找工人，说卖瓷砖的人工费辅料费贵，但也有人说自己买呢就会牵扯到切割费啊，补货退货的运输费啊，还有这个贴砖的这个倒角费，我都不懂，求助设计师我该怎么找。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找设计师。首先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自己很有审美这个高度，那你自己可以搭配得很好，那你就自己去找。那么现在就是说卖瓷砖的厂家他都可以去帮你去切割，去帮你做倒角，你要求他做成什么样，你只要给他那个是按米算的，就是切割费也好倒角费也好，他是一米多少钱，现在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一米也就几块钱吧。那么这些其实都可以解决，那么剩下就是一个审美的问题，那就是说这个砖的颜色怎么搭配才能让你这个空间是适合你的审美需求的。那如果说这些你自己都能做得了，那你就自己找一个这个卖瓷砖的，让他按你的要求切割，那么再找一个工人让你的按你的要求来贴就 OK 了。如果说你不能够有这些，那还是找设计师，找正规的装修公司。 就确实，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难度的，作为这个客户来说。 没错，是的。很多时候都是客户花了很多的钱，装修出来的效果并不好，也并不省钱。事实上，而且他装修完了之后，有些东西用的多了之后会导致屋子的环保超标。但是我们作为设计师来讲的话呢，我们都干了有十几年的设，在这个行业有十几年了。那么哪些方面能够省钱又能让你保证环保，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个是有很多技巧的。 就是我明白一心的意思了。就是实际上您是一个外行，那我是一个内行，那我呢又干了十几年了，但我不可能为了这仨瓜俩枣的去砸我自己的饭碗。 明白了， 对吧？而且我自己肯定也是要有口碑的嘛，所以要在这个行当当中要树立我自己的一个水准的，所以不可能说哎呀我就凑合事儿了，你以后会有很多的牵扯到的问题，这个是不会的。是吧？ 没错。 来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也很难啊。他说这位听众朋友叫大飞，他说问一下设计师关于踢脚线的问题。哎呀，很多人都说了不建议让我在卖地板的地方买踢脚线，都说哎呀某宝上便宜，这个可以放心吗？ 某宝我不太敢给客户去推荐啊，还是建议正规的。因为地板的话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买的是纯实木的还好，那么我们只需要考虑它表面的刷的这层漆是否是环保的。那么如果说它的这个踢脚线是用实木的，那么它的漆应该不会太差。而且现在很推崇这个水性漆，它环保性会更高。那如果说它是那种就是用碎的这个木头打上胶压在一起的，然后你去某宝买，我不知道它对吧， 环保是不是达标， 我们花了小钱了，如果说身体健康还好，一旦有什么问题，这个真的是我宁愿没有踢脚线，对吧？